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金日成勋章授勋者、金正日勋章授勋者、劳动新闻社评论委员金继龙同志去世一事，3月30号向死者灵前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